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在人工智能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今天啊，人工智能的医学影像识别能力能为慢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是让健康更加触手可及，还是有可能取代医生？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跟大家聊聊人工智能影像识别如何赋能医疗。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嘉宾，高特嘉投资集团高级投资经理陈道金。陈总，欢迎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深圳高特嘉投资集团的陈道金。 AirDoc 副总裁张金雷，张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张金雷，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AirDoc 这个名字， Air 是空气， Doc 是 Doctor 的前半段，是这样理解吗？ 对，您理解的完全正确啊。我们是希望就是说这个通过人工智能呢，可以让这个医疗服务呢将来变得更加的唾手可及，像空气一样，然后呢对所有的人来说呢都是可以随时随地得到的， 可以随时随地使用到人工智能，帮助我们做健康管理，甚至是医疗决策，是吗？ 对的。 在人工智能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人工智能的医学影像识别能力可以为慢病患者带来什么价值？是会取代医生，还是给医生赋能？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产业的结合，是多了个应用场景，还是真能让健康更加触手可及？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高特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陈道金 ，AirDoc 副总裁张金雷，跟您聊聊人工智能影像识别赋能医疗。陈道金，深圳高特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专注于医疗大健康领域投资。生物医药产业投资代表案例有芝江生物、智同生物、长丰药业、罗毅生物。高特嘉投资集团专注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以战略性股权投资为主导，拥有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业医疗投资团队，资产管理规模超200亿元，医�疗健康产业基金24支，先后投资130多家企业，其中医疗健康企业60余家，并推动了10家企业成功上市。张金雷 ，AirDoc 副总裁，加拿大渥太华大学 MBA， 曾在强生中国、西安杨森、诺华中国总部工作10多年，小苹果儿科医生集团担任市场和运营副总裁，2017年初任 AirDoc 副总裁。 AirDoc 北京郁金香伙伴科技有限公司是医疗领域人工智能企业，由来自微软、谷歌、三星、雅虎、新浪等公司的技术产品团队组建，在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识别和辅助诊断领域，已与国内外包括约翰霍普金斯等数十家顶尖医疗机构在影像识别分析领域建立深度合作，提供放射、病理、心血管、神经内科、皮肤科、眼科等领域解决方案。 我们知道有很多患者因为视力问题就诊才发现自己是慢性病，是糖尿病，出现了眼底的问题。张总，您在工作中是不是接触过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呢，坦诚的讲很多啊。然后呢，而且很多的案例呢，实际上非常有典型性，有很多的医院啊，或者说诊所，还有很多的医疗的这个服务单位呢，都有很多的做了很多的义诊。但是呢，实际上坦诚的讲，这个眼底的疾病呢，发病率各方面实际上来说还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啊。同时，我们还在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11岁的小女孩，前阵子呢，就是父母呢带她无意中参加了我们的体检。然后呢就是眼底的检查，后来发现这个11岁的小姑娘实际上是糖尿病。实际上父母为什么带她听说有这个眼科的义诊呢，实际上是说她的视力在下降，以为是近视眼，但是后来呢发现她是家族性的遗传的糖尿病，很严重， 一型糖尿病哈。 对，就是天生的糖尿病。对， 哎呦，那由于我们国家眼科医生相对来说还是很稀缺的哈，而且一般人对于眼健康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还是有大量的健康误区，而糖尿病的筛查比率也是远远不足的。所以人工智能的出现能够改善这样的状况吗？陈总，你们是怎么考量？ 我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吧。就根据这个 IDF 发布的一些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到17年我国的糖尿病人数可以达到 1.3 亿人。那么从这个国家卫计委17年3月份发表的数据呢，那么这个糖尿病患者中糖网的发病率大概是接近 30%。那么也就意味着我国这个糖网病的患者呢，其实已经超过了2700万人。那么按照三分之一来算的话，其中900万人他其实是面临着失明的风险的。而且糖网病的话，在早期呢它其实并不能表现很明显的症状，即使出现一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呢，也会因为患者缺乏这个保健的意识，然后呢就是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最终导致不可逆的这种失明的这种悲剧。那么根据我们眼科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现在眼科的市场大概是有400亿人民币。那么因为眼部的这个疾病导致的这个相的社会成本大概有将近5000亿，那么为我们国家的这种不管是医保支出还是居民的这种支出，其实都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甚至可以占到 GDP 的1%左右啊。所以说对其进行这个前期的这种预防和监测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对， 您说的这个糖网哈，是简称，其实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哈，这是它的全称。 对对对。 那么视网膜病变啊，黄斑变性啊，青光眼等等会导致眼底改变的疾病，可能最终都会导致失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哈。所以张总，你们在做人工智能做眼底病的筛查，是不是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巨大的需求？ 对，完全正确。因为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糖尿病病人呢，目前是1.多亿，所以呢，而且这个比例呢实际上还在缓步的在上升。 这个数字当时公布出来的时候我都以为看错了，1/10都是糖尿病。 另外呢，就是糖尿病实际上它的眼部的这个并发症呢，实际上是它所有的并发症里面最难以预防的，因为外面是看不见的。而且糖尿病的这个眼底并发症呢，实际上发病率还是很高的，相对来说如果控制的不好，其实它的这个而且对健康的这个波及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们就医的时候都是拍过片子的，医疗数据里面也有90%的数据也是来自于医疗影像。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大量的临床的诊断，医生的诊断是要依赖于这样的医疗影像数据的。但是人工智能真的能够取代医生，就像下棋的时候最终是人工智能获胜一样，人工智能除了教会机器下棋，还能教会机器看懂我们复杂的人体吗？它不只是拍片了，它还能够读片。 那个您问的问题实际上不单纯是个医学问题，不单纯是个技术问题，它实际上里面还涉及到法律问题和伦理， 这些问题。目前呢，我个人认为就是目前的技术的发展实际上还是坦诚的讲还是很初步的。就说呢，因为实际上像医学影像这些东西在过去的可能几十年里面实际上就开始有了，包括说 X 光上发明已经有百年了。但是目前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举个例子，第一说现在的医生呢，这个确实数量就远远跟不上，就是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跟不上这个需求。还有呢，第二呢，对这个目前对准确率啊各方面，而且现在的医学影像的这个拍摄的质量实际上是已经能达到我们现在用机器识别的标准。因为坦诚讲，就是如果在几十年前那个质量的话，可能还真的不行。现在是行的，那时候可以靠医生的这个经验。但是您刚才说的呢，能不能取代医生？我个人的认为是，可能是在未来的几十年内都不太可能会取代医生。第一呢，我刚才提到这是个法律问题。然后呢，第二呢，也是他坦诚讲是个伦理问题。从其他方面来说呢，就是因为医学呢，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而且呢是一个非常需要。非常仰赖于就是现场判断的一个科学，就说呢，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可能你真的不能说我就是画一个框框，然后在这个框框里面去找这些疾病，大部分情况下可能都不是真正的疾病，都不是这么找出来的。还有一些呢，包括说发现疾病以后的这个临床的，比如说治疗方案的这个制定，这些东西实际上它目前还真的不是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地方。换句话说呢，就人工智能的技术呢，目前在影像方面是可以帮助医生、辅助医生来在细枝末节方面，或者是降低医生的这个劳动强度啊，增加这个准确率。但是呢，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后续的所有的和医疗有关的，包括诊断啊、治疗，以及说后续的很多的这种随访这些东西，实际上还是需要人去完成。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期待的是，人工智能和机器能够看懂我们，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协助医生来诊断疾病。可以是不是这样理解哈？那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赋能医疗卫生，是体现在医疗人工智能公司开发的这些产品和服务能够降低原来传统的医疗服务的成本，能够提高它的普及率或者可及性吗？在我们的基层医疗里，陈总你怎么看？ 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以这个眼底的这个为例吧，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全国大概有 3.5 万个眼科医生，那么就是绝大部分的就是水平比较高的医生基本上在集中在一些二级以上的这种医院，很多这种基层的医院甚至是二级以下的医院其实他都没有眼科啊，更多的是五官科。所以说这部分的医生他的这个眼科的水平其实是很弱的。那么我们通过这种 AI 的技术，其实可以就是让这个不平衡的这样的医疗资源可以平衡起来，让更多的患者可以在基层甚至在自己的家庭就可以享受到一样的这种的医疗的这种诊疗。 因为我知道其实在郊区现在也不乏糖尿病患者、慢病患者，但是在郊区里一个乡村卫生服务站可能是没有拍摄眼底病的条件的，是没有做筛查的条件的。那很理想的情况是我真的能通过未来哈，有可能我用手机给自己眼睛拍张照片，或者是家庭的什么智能终端就能帮助我，或者是什么可穿戴设备就能帮助我做一个相应的检测吗？有这样的未来？ 我相信您描绘的这个情况呢，将来的话总有一天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的手段可以实现。这个呢，目前实际上除了我们之外呢，其实很多很多的公司都在研究啊，包括在国外的一些像 Google 其实也都在研究说能不能用手机或者其他的更便捷的方式。但目前呢，因为技术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局限啊，包括您知道就是比如眼底拍照它是要打一束光到眼底的，而且在打光的同时需要快门，像这些东西，而且它还有一个角度问题，就是必须要拍到眼底的一定的角度啊。我们这个临床目前使用的是45度啊，当然度数越大越好啊，像现在激光成像的可以直接拍到220度，但是呢实际上现在用手机直接拍呢，目前我看到的一些数据是只能拍到5度或者是10度，或者换句话说它只能看到眼底里面很小的一个区域，这个是不行的 哦，很窄的一小条，而不是整个眼底的那个地图哈。 对的。 好吧，那我之前看到报道说对于皮肤癌的识别准确率，人工智能已经在13万张图像的训练下能够媲美人类医生了。真的如此吗？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识别可以达到一定的临床应用的水平？ 因为皮肤癌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这种数据的标准化 它的难度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它比较表层， 对对对，更容易去把它开发成一个这种深度学习的产品。但是这种通过13万张图像训练出的产品，其实它还是属于一个实验室的产品。其实一般的话，AI 的产品要想真正在临床使用，大概会经历三个阶段。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国外的一些公开的这种数据拿过来之后，我做一个初步的这种模型，然后我们再找一个国内的比较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权威的医疗机构，拿到它高质量标注的这种数据，然后把我们的这种产品进行一个迭代，然后我们这就是二代产品。但是这种二代产品的话，如果再去临床上去应用的话，它的这种临床的符合率啊，其实根据我们的了解，应该是60%左右，其实还不能达到临床应用的水平。那么接下来，那你就需要跟更多的这种医院，更多的这种医疗机构，跟他们去合作，拿到更多的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临床的数据，来不断的更新迭代你的产品，然后让你的产品可以达到这个临床的应用的水平。 那据您了解哈，陈总，您了解，您看过人工智能领域的很多行业了。那现在在人工智能里，医学影像识别应用到慢病领域的，还有没有类似的产品？ 目前的话，我了解的话，可能就是眼底这一块，应该是目前是最成熟的。因为的话，通过这种眼底的这种图片的这种分析的话，我们不仅是可以了解到这个眼科的一些疾病，包括像透网病。青光眼啊，这一系列的眼科疾病，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血管的病变，可以对一些这种心脑血管疾病进行预测，像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包括脑卒中。其实这未来的话，就是心血管和糖尿病这块也是国内最大的这种慢病管理的一个两个领域嘛。那么通过这个眼底的这个图片的这种深度的学习，其实可以未来可以在这个两方面做很多这样的工作。 刚才陈总也说了哈，有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才能让机器真的智能起来。那 AirDoc 在这方面的积累如何呢，张总？ 我们目前呢，就是在眼底的影像识别方面呢，我们目前的数据量和数据库的这个质量呢，目前在我们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 世界范围内、 啊、世界范围内啊、因为呢，坦诚的讲，就是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我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早，已经有3年的时间啊。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数据方面呢，实际上采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人口毕竟比较多。像您也了解，有些三甲医院实际上包括眼科啊，或者眼科的专科医院的话，一年几十万个病例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像图像的收集标注方面，实际上也是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这个帮助。因为我们认为呢，就是像眼底的很多照片呢，目前实际上也缺乏一个，在国内也缺乏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数据库，就可以公开的，大家所有人都可以用的，甚至以后呢，像医生的培训、医生的考核方面啊，都可以大家可以共享的一个数据库。实际上现在我们也在建立过程中，这个也是很多医生选择和我们合作，以及医生可以一起来帮助标注照片啊这些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也有很大的科研的价值。 那可是你们数据库如果是共享的话，以后要向医生或者患者端收费吗？这是一个运营的场景吗？ 我所谓的共享呢，实际上是更多的是在医生的层面，因为在国内呢，当然您也了解，就是有很多非常好的，就是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这个眼科医院非常的多，但是呢，也不排除说还是有很多基层的医生呢，实际上他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这个就是比较标准的，或者说一个能统一标识过的一个数据库。实际上这个里面没有太多的商业价值，完全就是在医生的培训科研价值，这个实际上也是人工智能的，也可以理解是个副产品。就我们因为我们每张片子都要标注，然后标注以后呢，还需要做这个不同的医生之间，有的时候还要做这种复合或者要重复标注进标准啊。所以呢，最后我们也生成了很多数量的照片，这些照片呢实际上刚才提到了，就是在医生的培训、将来的医生的考核方面实际上都非常有的帮助。 那所以你们的技术上是 AirDoc 入选成为了微软加速器的成员，是跟微软有一定的合作吗？在科研上有一定的资金投入，这个投入还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说它又没有马上的收入的回报，那您是考虑在行业内奠定一定的学术地位或者是相应的标准吗？ 您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是这样的，我们和微软的关系呢，实际上是这样，微软呢在过去的几年，特别是新的 CEO 上任以后呢，实际上它是主要也是在做这个人工智能的东西。所以呢，包括人工智能，当然我们只是人工智能在医疗方面的一个应用。所以呢，但是微软呢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市场的基础，而且微软呢在这个软件啊整合啊，包括我们用的这个基层，比如说我们用的构架实际上是微软的，我们用的云服务也是微软的。 云服务，所以呢，像这些方面，微软都提供了非常大的这个技术支持啊。然后呢，另外呢，在某些方面来讲，人工智能呢，实际上它也会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跨学科和甚至是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比如说像眼底的很多的公司，我们最早拿到的数据实际上都是在美国开源的，像 Google 它有很多开源的眼底的标注过的眼底照片的数据 啊。 实际上呢，等将来的话呢，实际上这个为什么用 Google 呢，也是因为它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呢更好的提供这种云的服务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呢，您刚才提到的投入呢，实际上在医学的研究，特别是医疗人工智能这方面，实际上投入是坦诚点是确实是很巨大的。 嗯， 因为呢关键问题是它这个覆盖面是非常广的。 对， 而且呢这个服务呢是真的是深入到很多很多基层去的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医疗的这个本质它就是这样。 嗯 啊，但是您也可以认为，就是说实际上呢前期的很多的投入也是为了将来能够把这个市场做得更扎实。 哎，那我想问一个很外行的问题哈，您的数据量有一些是用的美国的开源的数据，那从现在来看，我们亚洲人的眼底跟欧洲人眼底有很大差异吗？ 坦诚讲，这个因为刚才陈总也聊到了，像那个皮肤癌这一块，皮肤癌这块据我所知呢，实际上不同人的肤色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眼底呢，就是非常有趣的是，眼底呢图像在各种不同肤色的人种之间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差异， 哪怕是不同的瞳孔颜色。 没有差异，对，眼底没有差异。然后呢，所以这块呢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的算法实际上不需要做过多的调整就能用于，比如说我们拿到非洲或者拿到白人种群里面去用，实际上都没有问题。而且还有一点呢，就从这个瞳孔，就是这个视网膜啊，视网膜的这个血管的影像呢，实际上它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身份的识别，它比这个瞳孔啊或者现在用的像，当然像指纹啊面部识别，实际上准确率都是很高的。但是实际上眼底的这个血管的走向实际上它是更加唯一的，它甚至双胞胎都完全一样，而且它从出生呢一直它是永远不会变化的。 哦，有点像那个每一片叶子的那个叶脉一样，所以世界上没有同样的叶脉的叶子。 这个将来的话，在比如说安防，就是非常高级的安防，或者甚至说在保险行业，实际上这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而因为现在拍这个眼底照片非常的快，而且非常它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痛苦。 嗯， 都是免散瞳的，所以其实就跟我们拍一张快照一样， 嗯， 非常方便。 嗯，那陈总您怎么看这个投资人工智能应用在眼底病筛查领域？难道我们还能走出国门，就是看到的是整个全球的市场吗？ 对，我觉得这块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的。因为首先刚才那个张总也说了，其实眼底的这个数据这块，其实人种之间的差异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就是这种筛查呀，包括像这个就是体检端的一些机会，其实我们可以去做的。其实我了解的就是国内有很多这种企业其实已经在开始在布局海外的市场了啊。而且就是因为受制于这种国内的这种CFDA 认证的这个原因，就是相对来说比欧美这边要稍微要慢一些，所以说很多这种企业的话，为了它的产品落地的话，其实已经采取在海外那边做这样的市场的拓展啊。 你说它的产品要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比较艰难，那么可能先拿到美国的认证或者欧洲的认证，墙外开花墙内香。 因为毕竟医疗 AI 这块还是属于一个新技术嘛，所以说 CFDA 对这边的话它还是比较谨慎。因为毕竟在临床应用过程中这个如果出了问题到底是谁去负责，所以说包括就是现在大家都说自己的产品的性能很好，但是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数据库去对它这个产品进行这个性能的验证，所以说这个 CFDA 包括像中检院其实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是现在有很大的一些进展。我理解的就是国内的话一些企业目前因为国内的进展偏慢，他先去做国外的这种市场的拓展，其实还是比较有利的啊。 那张总您现在的产品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是已经可以应用了在科研阶段了，还是已经走到了一些诊所？ 我们的那个产品呢也是在中检院的就是第一批公布的名单之内，所以呢现在也在中检院那边在紧锣密鼓的在和其他的一些产品一起在进行这种最后的检定啊，这些包括拿证前的一些工作。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和一些比如说大的三甲医院现在其实在做一些科研，或者说基层的一些医院，我们实际上也是在全科医生在和全科医生在合作，也在看，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眼科的医生， 生，但是全科的医生啊，包括在北京的几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后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在跟他们合作，也是说能够将来的话能够在目前的三甲医院或者在眼科医院之外呢，在全科医院或者基层社区卫生服务这个体系里面啊，也能够把这个技术用起来。 那我们首先是可以畅想有一天人工智能拍眼底照片，就像我们现在用手机拍照片一样，可能是非常简单和便捷的，但是要是想通过现在的科研进入到临床阶段，这还是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的。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实际上是法律法规的问题，包括刚才那陈总也提到了，因为这个新技术应用于临床的时候，这个虽然相对来说眼底的拍照和这个慢病管理相对来说危险程度没有那么大，但是毕竟它要介入到现在的临床，就是患者换句话说它要和人的生命啊健康啊要有关系的话，然后呢从政府或者从行业内其实都是蛮谨慎的，对这个任何国家现在都是这样。你可以看包括欧盟和日本，实际上你发现他们在这个方面比我们还要慢很多 啊， 这方面就是因为相关的一些规则的话会更加的就是考虑的因素会更加的多，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个趋势实际上目前大家还都是认可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就比如降低医生的工作量，以及像刚才陈总也提到在筛查这个领域，因为呢原来的话关键问题是很难做到真正大规模的筛查，包括爱眼日实际上很多医院都在做，但是一年只有这么一天，但是将来的话如果筛查能够紧锣密鼓的在比如说在基层啊，甚至在有些地方，像将来如果有三类证的话，实际上这些设备呢再搭上灵巧的或者说低成本的设备，实际上的将来的话您可以畅想说我们甚至在比如说地铁站啊或者一些公共场合，实际上都可以简单的就是就像现在拍快照一样，就可以把眼底的可以检查一下，比如一年检查一次实际上就是够的，但一年检查一次在目前这个阶段如果只是依托于现在的医疗体系，比如说大的眼科医院的话，这个实际上是不堪重负的医院。 是的，一年拍一次眼底照片，我相信很多人这一辈子还没有拍过。那我们当然是期待说有一些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比如说像 AI-DOC 这样把眼底医生的服务能够延伸到千家万户，延伸到基层医疗。 AI-DOC 是现在已经在除了北京之外还在一些城市已经有了布局吗？ 对的，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每个城市呢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很大的特点，像北上广这些城市呢相对来说的公共卫生方面做得比较好，然后呢另外呢老百姓他们的健康意识也比较强，但是呢实际上你到一些省会或者说二三线城市去看的话，实际上真的能找出来不少的病人。举个例子，我们在去年的话，去年下半年的话，在海口市啊，我们做了将近有10万人的一个筛查，几个社区10万人的筛查，然后呢，中间拿到的数据可以看起来和这个北上广，特别是和广州啊，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近一点，然后呢相对来说你就可以发现就那儿的这个慢病病人包括严重的眼底病的病人实际上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呢被我们给发现的比例就比大城市要相对要高一些，所以呢这个就特别有意义。当然在我们其实去年做的时间最长的实际上是在安徽的淮北市，希望在用几年的时间把这个整个城市都有880万人，然后把这城市里面所有65岁以上的以及说所有的这个贫困人口啊都能够做免费的，至少给每年做一次筛查，实际上这个就特别有意义。然后呢这个人工智能之所以呢现在能做到的这些呢，就是还是说我们能够帮助医生能够快速的，比如今天呢我们筛了可能有几千人，然后快速的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报告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呢筛查就是特别是人工智能辅助筛查能够做到最好的一点，我认为特别有意义的一点就是病人基本上是在1分钟之内就能拿到自己的报告，因为像原来的话， 这么快， 非常快。然后呢，这个就能解决说，病人实际上刚拍完之后，马上就能收到报告，医生也能同步的得到他的报告。这样的话呢，因为筛查相对来说来的人是很多的。然后呢， 对呀、您刚才说10万人，10万人，你们用了多长时间来完成的？ 去年海口的10万人用了大约有半年的时间，但是也是在政府啊和这个海口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帮助下。否则的话，如果没有政府或者是医院强有力的支持，也是很难完成。但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如果能够像现在人工智能辅助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呢就把报告能够发送到患者的这个手机上或者能够呈现给患者的话，他就能解决说患者虽然还没有走，然后呢我们马上就可以把比如转诊啊检查单啊或者这些东西都能够开出来，因为否则的话你筛查完了可能病人回家等半个月以后才拿到一张纸质报告的话，这个另外又没有人去跟踪的话，这个病人就流失了， 对，他就忘了，或者他觉得没有太大意义，然后想不起来再去拿着报告找医生看，然后这个诊治的时机就错过了哈。 是的。 那么人工智能在医学诊断上的应用还要考虑哪些重要的维度，以及商业模式上会有怎样的发展？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跟两位嘉宾继续聊。

或推性越高会越好，我们要兼顾一个这种使用的场景。如果你的这个产品以这个眼科 AI 为例，如果你的这个眼底的片子，如果是你要是切一些这种筛查的市场，那么我们就要求你这个敏感性一定要是很高的啊，确保就是你能把所有的这种病人都给它筛出来，然后进行这种深层层次的一些诊断啊， 就可疑的病例哈都要能被筛查出来。 对对 对、 那如果哈我是一个眼底病潜在的眼底病患者，我首先希望我在被筛查的时候被发现出来，但是我也不希望你筛查出来我其实是一个误诊啊，这是特异性的问题对吗？你可能是误诊，然后我再到处去看医生啊，我纠结我恐惧啊，也是很消耗人的对吗？所以这个特异性和敏感性是不是兼顾起来很难？如果它足够敏感的话，那么它的误诊率是不是又反而会高？会有这个问题吗？在技术上。 坦诚地讲，这个刚才陈总也提到了，实际上它真的是一个需要去在比如说不同的疾病，因为像眼底呢疾病呢实际上并不只有唐网、眼底疾病呢从老年黄斑变性到黄斑的变性、然后呢再到唐网啊，再到不同原因引起的这种视网膜的病变，实际上有很多种，每种疾病的这个敏感性特异性可能在临床上都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实际上在实际的临床阶段呢，实际上医生坦诚的讲，就是所有的医生也都不可能做到100%，就是从来不漏诊，从来也不误诊，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这个呢还是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角度来说呢，人工智能它能做到的作用实际上更多的是能够快速的大规模的大范围的比如几百万人次的这种筛查，能够把它做出来之后，然后这个解决了这个敏感性的问题之后呢，实际上再把中间呢能有潜在疾病的，能够初步能够确诊一些疾病的，然后再送去医生那儿，再去做更准确或者更有特异性的一些检查或者是筛查， 进一步诊断， 然后进一步去诊断。实际上，目前的应用实际上更偏向于这个。 这个需求本身是从患者端来的，您看来还是从医生端？那现在未来的应用要回到临床去？还是说不只是临床？ 实际上这个应用呢，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它是从这个大健康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坦诚的讲就是在慢病病人啊，像高血压糖尿病啊、动脉硬化以及说高尿酸血症啊等等，还有严重的这个眼底疾病本身呢，实际上它是和年龄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比如说在45岁以上的这个人口里面，实际上它的发病率就逐渐的就会更加的提高。而且这些疾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症状都不是特别明显，特别是眼底的疾病或者说像糖尿病的早期，实际上呢它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症状。但是呢这些慢病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如果能够早期的发现并且能够早期的干预的话，它的后续的不管是结果甚至就是说整个给家庭或者社会带来的这个经济负担实际上都可以大大的缩短，而且给病人实际上能够在生活质量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改善生存质量，谁愿意在失明的状态下度过自己的晚年呢？对啊， 所以呢我们帮到的就是能够帮医生说把这些问题能够尽快的解决，因为让医生去做筛查这个不太现实，但是呢让患者说有了症状再来医院的话，他往往已经都非常晚了。 是， 对， 所以我们像北京或者北上广哈，您刚才说的是比较重视这个健康问题的，像北京的老年人是可以享受到每年一次的免费的健康体检，而女性是每两年一次能够享受到两癌筛查。所以未来我们如果能够享受到眼底的筛查的话，那对于我们保护视力改善眼部健康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哈。人工智能真的要发展的话，它一定是需要应用场景，需要商业模式来支撑的。所以从陈总来看，人工智能用于影像识别这个商业模式的前景如何，谁来买单，你们从投资的角度是怎么看的？ 首先要解决一个就是场景的问题，就是你任何一个医疗 AI 的产品，你一定要是要有它对应的这种应用场景啊。举个例子，像这种糖网筛查的这种产品，那它一般的话主要是切这种内分泌科，中国有1.多亿的这种糖尿病患者，但是大概有7500万人是日常是在这个医院的内分泌科进行这种日常的降糖管理。所以说其实这种糖网的筛查业务应该由内分泌科医生去进行，但是呢内分泌科医生他不太会看这种眼底的照片。所以说这种糖网筛查的这种 AI 的产品在这个内分泌科去推广啊，去应用， 其实从一方面是帮助患者去做这样的一个筛查， 嗯， 解决了很多医疗的一些问题。另外呢，从医生的角度，其实它也是增加了一些收入啊。过去我没有这块业务，但现在我增加了这块业务。那么对于眼科医生呢，其实我们了解他的一些需求。那其实对于眼科医生，如果你只是让他去做一个这种台网筛查的这种产品的话， 浪费。 其实对于他来说，其实不是刚需的啊。他可能我一个有经验的医生，我可能看一个人的两张片子，我可能就一分钟就搞定了啊。所以说对于他来说就不是刚需。那么对于眼科医生，它的场景是什么？那么认为首先是青光眼。那么认为青光眼这个疾病呢，那虽然说全国有3.5万的眼科医生，但真正能发现早期青光眼这个疾病的话，这个特别是诊断的话，大概全国的话也不会超过三千名医生。所以说对于这种眼科的场景的话，我认为这个青光眼包括这个就是黄斑变性这几个疾病的话，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在眼科这种场景去推广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说眼科医生去给眼科病人去看这种唐网的片子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定性的一个观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一个唐网病患者，我在确诊为是唐网病之后，那么我要进行这种药物的治疗，那么我治疗完3个月之后，疾病的进程有没有被控制住，有没有被改善，那么可能从这个眼科医生的定性的判断来说，它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可能还是3级。但是你通过这 AI 的产品，你可以对它的一些出血点、渗出，包括一些血管的病变进行这样的一个定量，那么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用药之后它是其实有很大的一种改善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的产品的话，未来的推广还是应用，其实一定要就是切中它的痛点，它的应用场景。 那具体到 AirDoc 张总是怎么考量的？这个应用场景是同时要做 B 端和 C 端吗？ 应用场景方面，实际上 B 端和 C 端，我个人认为是将来的话一定要都要设计，同步设计，但是不是说各50%，而是说呢，因为原来的模式是说我为医院服务，然后 to B 再 to C，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模式。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就是说谁来付费，谁接受服务谁来付费。但医疗呢，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行业，就是医疗基本上都是说这个 C 端患者接受服务，但是由 B 端不管它是政府还是保险公司还是其他一些地方来买单。这是医保的这个实质，这个也有部分比如说患者自己来买单。从这个商业模式方面呢，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在看，就是说 B 端的业务实际上它还是比较偏 B 端。又举个例子，像眼底的疾病，就是所有涉及到疾病的，就是要在医院里完成的，它实际上还肯定是个 B 端业务。但是呢，实际上 C 端业务呢，包括说有很多的比如视力方面的保健，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大眼科的一个概念。因为呢，眼科实际上它是服务于全员的，包括从这个新生儿啊一直到中老年人啊，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范围。里面很大一部分市场实际上都是 C 端市场，包括这个小鹏的斜弱视啊，或者说验光配镜啊，这些呢，因为它又跨医疗，它也跨这个就是 消费， 就视光服务，比如说你配眼镜，基本上没有，大部分人我们都不会去医院。我们会去视光中心，实际上这个呢，市场呢，目前看呢，实际上不光是大，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它里面很多的服务，实际上也可以人工智能也可以帮助。举个例子，像 OK 镜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难配的一些眼镜，现在真的就是靠这个视光师的这个技术、个人经验。 视光师哈， 视光师他靠他的个人经验，特别是 OK 镜，因为它是角膜直接贴在角膜上面的硬性的塑形镜，然后而且它要长期佩戴的，所以它对这个视光师的这经验要求的非常的高，但是你很难保证说所有视光师的经验都是完全一致的。但这里的就人工智能技术相对来说，比如在 OCT， 就是眼部的 CT， 它是横断的切开。然后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有 OCT 的数据的话，验光配镜在 OK 镜这个方面实际上就有大大的能够帮助到这个视光师能够非常准确，就是能大大的降低这个误差和这个错误。 就是人工智能能够帮助到视光师来为孩子们矫正视力，来配这个 OK 镜哈。 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包括儿童的视力这方面的视力的保健比如说如何能够预防近视， 改善假性近视。 对，比如说小朋友已经开始近视了，但是他实际上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可以靠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比如说我们能够更准确的预测小朋友近视的这个具体发生的时间段。因为实际上让家长绷着一根弦说这小孩可能未来几年会近视，这个不太现实。 但是如果我们能更准确的通过小朋友几次的验光，然后呢我们可以和大数据进行对比，然后发现就是说小朋友的最有可能近视的时间，这个在某种程度来说能够帮家长就是更加有的放矢的去打这个近视的保卫战。 啊， 还有就是说包括我刚才提到就万一近视以后像 OK 镜的适配，实际上这个呢将来的话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因为它都是靠这个图像，都是靠大数据啊，这方面呢实际上我们相信就是说实际上它会比这个医生的经验啊更加靠谱。 嗯，哎呀，其实说到这儿我其实特别感慨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眼睛，这是我们睁开眼睛眼看世界，然后又终身相伴的是我们心灵的窗户。但是在眼睛的健康维护上呢又呈现两种趋势，一种是疑难眼病复合型的、白内障加黄斑变性等眼底疾病，它在处理上非常的难，可能是需要专家们来做共同的会诊来为疑难眼病的患者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偏消费级的，甚至就是验光配镜啊戴美瞳啊点眼药水啊，这些往往都是在消费场景下就完成的。所以人工智能可能服务的链条会这么长吗？还是说更倾向于相对来说偏消费级的在视光领域内的应用？还是说人工智能可能或者说陈总您是否了解有一定的公司在试图为疑难眼病的诊疗提供一些服务？ 这块的话是我是有接触过类似的这种企业啊，他们就是比方做 OCT 的，包括做像其实像张总他们其实也是在做这块的业务啊，去通过一个 AI 产品我可以诊断就是几十种这种眼科的这种疾病，所以我觉得这块的话其实是非常有市场需求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单独做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让你的这种产品最终落地的模式可能会相对来会受限一些，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要让你的产品就更加有风度，就是从一些比较轻的一些眼科的一些症状的产品，到最终一些疑难性的眼科的产品，你要有这样一个梯度的产品线，就应对这市场上不同的一些消费者的需求，不管是 to B 端还 to C 端，那么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啊。 如果是从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有几句话大家会有一定的共识。创业是你经常要面对十字路口，有很多路都要等着你去做选择，但是又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你不太知道到底哪一条有可能是正确的。所以张总你们在业务发展道路上这个怎么来选？ 像商业模式这方面就是说可能前面有100条路、然后呢或者我们面前有100扇门，但是后面呢可能只有一条路能通向成功的， 也是一个迷宫哈、 也是个迷宫啊。这就是创业里面实际上最有意思的一点，可以尽量去弥补。第一个就是靠大家的经验，比如说很明显的一些我们就还有呢，就是说也得审时度势，比如说看现在比如说国家政策，比如说现在国家在推广的一些好的一些政策啊，还有呢就是其实小伙伴公司之间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可以借鉴的。 嗯， 就说 这个好像是今年涌现出来的，就是以前人工智能在不同应用里大家都是闭着门自己做，很珍惜自己的技术优势哈，但是今年我们看业内的人工智能医疗应用的交流会非常多，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医疗是一个广度非常大的一个行业，一具体到疾病的话可能是几千几万种，如果任何公司说想在这里头比如说大量淘沙能淘出一些人工智能真正的将来的可以有商业价值的方向的话，实际上都挺难的。这也就是说现在你可以看到大部分公司实际上都集中在六七个或者说不到十个具体的行业里面，实际上都是这样。我们的商业的目标，比如商业的合作伙伴像医院或者医疗单位医疗机构，实际上他们希望呢能够给他们的解决方案在 AI 方面是一个更综合的，而不是说哎，我只能是眼科的一个解决方案，其他科室我根本就做不了，或者说我还没有。他希望就是说我如果医院里面现在所有涉及到影像的，实际上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综合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现在呢在这个行业内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联盟啊，实际上有很多联盟是我们和医院一起在做的联盟，或者说和一些研究机构，其实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节约这个时间成本这方面。就是如果我们啊大家能够一起比如打包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产品啊，这样对医院来说实际上价值会更大。 对。哎呀，那从我哈消费者或者患者的角度来说，人体是个整体，所以我们希望享受到的服务肯定是一个组合拳，那也期待说人工智能公司能有这样的组合技术的应用哈，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更好的优质的服务。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被看成人而不仅仅是病，所以 谁也不希望都是机器给我看病，我们需要还有得到的是医生的关心关爱，是人的感情的那部分交流，所以人工智能在这方面怎么办呢？陈总怎么看？ 大家知道在过去这么多年，其实医患之间是其实是有一些信任的问题的，会导致一些这种就是这方面的纠纷。但是如果未来的话，就是医疗 AI 的产品如果在标准化的这种诊疗这块如果能做得很深入的话，那未来其实对于这种解决这种医患的这种信任的危机这块，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就是它一个是能为医生提供辅助决策，再一个能获得患者更多的信赖哈。那 AirDoc 是主要做眼底筛查这个领域，但是人工智能运用在辅助医疗领域的企业还有很多，现在哈，像图马生维、医图医疗以及腾讯的密影和会医会影等等，竞争是不是已经太激烈了啊？为什么资本和技术都扎堆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影像场景里呢？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首先会有一些痛点，80%以上的这种医疗数据中都是影像数据啊。那么从这个影像医生的这种数量的不足，以及这种影像医生这个水平的不平衡，那么其实导致就是很多这种基层或者是就是水平差一些的这种医院，其实它的这种阅片能力其实很弱的，对。然后另外的话，这种医院的这种影像科的医生的数量很少，也会导致他们的这种工作的效率以及工作的压力会很大。其实这块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痛点。那么其实这么多的资本和技术扎堆到这个领域，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个一个医疗的新技术来改变一些这种医疗的一些痛点。那么像这些公司，不管是做非 CT 看非结节，还是做这种 X 光，还是做眼底，其实大家都是在找一个这种切入点，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某一个领域的某一个场景的一些问题。 那所以我国哈，之前是医学影像数据年增长率在30%左右，所以确实人工智能先切入这个领域是有一定的数据基础的哈，所以才能做。你不可能靠手写的报告或者病例来做什么人工智能分析吧？但是现在整个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上哈，有了一种泡沫化的倾向，就是有很多公司想搭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概念，把自己装上一个人工智能的外衣，或者是套上一个名词。那么所以人工智能的公司谈自己的技术有多牛好像也不能说明问题。你说数据，大家都说自己是大数据，你说应用场景或者商业模式，大家都有自己的套路。那么医疗人工智能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儿？盈利周期如何？张总，您 AirDoc 是什么样的情况？ 您刚才提到，包括刚才陈总提到的，其实就是这些医疗里面，实际上它现在有很多的痛点，就是逐渐的话，在医疗的整个环节，从患者一直到医生中间，它是有很多链条的。这链条里面呢，实际上我们做的工作呢，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在优化这里面的某一个环节或者某几个环节啊，包括说你是在诊断前去优化呢，还是在诊断里面去优化，还是在诊断后的这个管理疾病管理方面进行优化。实际上呢，这里面某一个或者每一个能够被优化的环节，实际上都是有商业价值的。就说不管我们是提高效率，还是降低成本，或者说改善患者的体验，或者说降低医生的劳动强度，实际上这些都是正面的，就是说可以产生商业价值的。所以呢，不同的公司实际上在这里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活动的区间啊。就是说之间的话，因为这个医疗这个环节实际上是非常长的，但是呢，实际上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医疗整个的来说呢，相对来说它比较慢。就是不太可能说，哎，我今天比如说解决了一个问题，然后马上就能得到非常大的收益，它也不太可能。它是一个，因为医疗这个环节它本来就是一个频次比较低啊，它不像说我们像每天要一日三餐啊，所以会有很多的创业公司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啊、出行这方面在打交道，是因为这些它是每天都需要去重复的啊。但是医疗这个环节它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它的频率非常的低，但是呢，但是它有些特点，就是相对来说它的门槛比较高，所以呢，能进入这个行业的公司呢，基本上还都是要有这个很强的互联网的经验，以及相对来说也要很强的医疗的，就也要了解医疗的本质，这些才能做好。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张总了哈，即便是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市场竞争，即便是有很多道路像迷宫一样不知道如何选择，但是正是因为有互联网加医疗的这样的魅力以及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景，所以您的信心和期望是怎样的？ 综合今天我们聊到呢，实际上在医疗这个整个环节里面，实际上目前还是有很多的痛点或者很多的瓶颈。然后呢，这个医疗人工智能呢，实际上在里面呢，目前在这个互联网或者是在科技的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呢，确实是能够解决里面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长期都存在，只不过过去呢，像我们的算法算力这些不成熟的实际上是解决不了。但今天呢，我们从长远来看呢，我们今天能够解决的恐怕也只是点点滴滴的一些问题，但就是这点点滴滴，实际上将来的话，它就慢慢的就会能够把这个行业啊，或者说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能够更加的优化。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还是个人还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也是我认为，不管是投资机构像高德家，还是说像我们的很多小伙伴公司一样，基本上在这个行业内也都有两三年啊，最少最起码要两三年。实际上我个人也是非常坚信说，这个实际上对这个整个医疗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这不光是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其他很多国家，实际上从不同的维度来说都有很多的进展。但是呢，这个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肯定也是很曲折的。因为呢，这个您刚才也提到，就这个整个里面的它很多的商业模式，我们做的工作呢都是没有办法找到对标公司的。就我们所有的基本上这个中国的这些创业公司，实际上在美国你也很难找到完全一致的对标，或者说找到人家的成功的一些点，实际上也都看不见。所以呢，从某种程度来说，也真的是就是在前面在领头，在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屋子里面在找门的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呢，里面其实我认为还是有很多的，第一呢，是很多的专家啊，很多的医生，实际上都是我们的这个很好的合作的伙伴。因为对他们来说，我们解决需要去解决问题，实际上也是这些医生长期困扰他们的问题。比如说很多简单重复性的工作，看片子实际上是很累人的。实际上这些工作将来被机器取代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真的是能够把他们的非常宝贵的时间，然后用于真正的和患者的这种沟通啊、诊疗啊、制定诊疗方案，这些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还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它是，您刚才也提到，它是人和人之间那种感，更多是感情方面的交流。但是呢，如果把这个解决的话，实际上对于很多的医生来说，也是解决他们很大的痛点。甚至包括说，很多医生的新医生的这个培养、新医生的这个考核，实际上目前它是非常耗时耗力的，而且非常的坦诚的讲，非常的缺乏标准的统一的一些东西。但人工智能将来的这个方面其实也是会有很大的这个助力。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点呢，从患者的角度来说，我们比如说如果能够说帮患者说能够早期的通过人工智能啊，能够把早期的帮他把一些疾病能够揭示出来，然后呢包括说能够给他很好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对患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就是这个实际上对整个的社会，特别是对我们的这政府的像医保啊这些政策来说，实际上都是将来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减轻医疗负担哈，这个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肯定都是有所注意的。刚才张总讲话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慨哈，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的发展哈，从原来靠技术转移到用市场换技术，到进口替代，到自主创新，到现在在人工智能的医疗应用领域，其实我们已经没有了可以抄袭的、可以模仿的，需要自己去探索。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国家发展变化，我觉得是一个总体实力的体现。260年前，蒸汽技术缩短了地域之间的距离，160年前，电力点亮了长夜，80年前互联网的链接将人类文明带入计算机时代，而21世纪以来的人类智能技术又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如何提升我们的生命质量，人工智能的公司们如何顺势而为发挥优势，大家共同期待。感谢两位做客， 也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大家。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

that you see. They weave a tapestry from broken threads of shattered dreams. You hold a mirror to yourself. You shine the light of blame on someone else. And I float through the echoes of the silence.In the shadow of the face I'll never see again. Now the angels of madness hold you in their arms. Seductive lies disguised as truth. As you fade in the dark caress, still I reach through empty nights.No sin, your night will end. Oh, oh, yeah.

他心疼兰兰在上一段婚姻中受的伤，体谅他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的不易。有个能懂自己的人，就算生活再累，也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懂是世上最温情的语言，它不用多么华丽的辞藻，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眼神，一个温暖的陪伴，就让人充满了力量。懂你的人不必知晓你的全部信息，不必与你分享所有，但他能懂你的内心，理解你的努力和不容易。人生最可贵的莫过于有一人能懂，懂你的好，懂你的苦，懂你的委屈和酸楚。也许你总要一个人经历一些伤害和痛苦，但也总会有一个人懂你背后的默默付出。请你相信，幸福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愿有一个人懂你背后所有的苦，愿有一处温暖和美好永远为你等候。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选择了多少错误？